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在我哋嘅生活入面咧，总系会耐不耐啊，出现一啲尴尬事件。 系， 即系其实呢一个同年纪大与细都冇乜关系，因为你年纪大、年纪细嘅时候咧，当你懂事开始，都会意识到，咦，有啲嘢做咗出嚟之后系会几尴尬嘅。咁最近我发现，即系发生喺我个仔身上嘅其中一件尴尬事，其实喺我细个嘅时候都试过，可能阿 Winnie 都有试过，就系拖错人哋只手。 我真係有试过 是吧。是即係其中一个即係发生在我仔身上面嘅尴尬事件，就係早几日咁就即係同佢又係行商场啊，行嗰度铺头，你知因为临近呢个圣诞节嘛。咁啊即係行嗰啲嘅铺头，咁你知啲橱窗摆好多玩具啊，咁我仔好兴奋啊，哇又睇。 係啊，摸住块玻璃啊。 咁即係你知啊，通常呢佢好鍾意睇嗰樣嘢嘅时候呢，个目光就係放咗喺个橱窗嗰度，咁佢就冇怀疑周围嘅人呢，你知道人多咁樣啊，咁佢又听到我哋即係阿爸阿妈呢个把声喺附近嘅，咁係咁嗌佢话行啦，要走啦，望咗好耐啦，咁跟住呢佢又十萬个唔愿意，隻手呢就即係求其搲啦，咁一搲就搲到个就諗住跟住走啦，咁殊不知呢即係我哋仲喺度嗌紧嘅时候，佢觉得有啲唔对路，点解嗰把声同隻手嘅方向好似唔系好吻合嘅咧？咁 咁佢都醒，起码知道有个距离噶。 系啊，咁跟住一望嘅人先发现自己原来拖错咗人。咁其实我同我老婆咧都将呢一个嘅画面就即系目睹嘅。咁见到佢事后嗰个好尴尬嘅样啦。其实令我回想我细个嘅时候都真系试过嘅。 诶，呢样嘢当然有。我记得我细个读小学，其实都唔算细噶。咁就有次就系去一个好大嗰啲主题乐园玩啦。咁其实suppose 见到前面有一个咦几高大个身形有少少横嘅，咁我就以为佢老豆，咁我冲出去拖住佢諗住一齐行啦，因为嗰阵冬天天气冻啦，咁咦拖咗一阵，跟住望咦其实系识得嘅，系啲亲戚嘅，咁但系咦点解嗰个又唔系自己阿爸嘅时候咧，都会有少少尴尬，忍唔住松手。而佢咧，我嗰个亲戚呢一个表叔咧，其实佢应该都知道咧，我系拖错手，拖错咗个人咧，跟住佢都笑笑口咁样样，咁然后就好尴尬。其实呢一啲出丑嘅事件咧，即系由细到大总会有，同埋咧你会发现到我哋年纪咁上下啦，出嚟同啲老朋友聚会嘅时候咧。都系会抄翻咧以前啊，对方发生过一啲鱼事啊、罗事出嚟笑翻，呢一啲真系会记一世 嘅。系啦，不过即系当然啦，喺你出丑尴尬嘅时候咧，或多或少都应该。唔好受㗎啦，即係你话哇尴尬嘅时候，你攞緊嘅时候，你话哇我感觉好正好微妙，冇乜可能嘅。咁但係你话呢一啲经历系唔系一定系唔好嘅呢？亦都不一定。即係有时候呢首先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即係回忆可以替咗啲嘅话题，同埋打开话匣子。同埋同时之间呢，有时候我觉得呢一啲所谓嘅罗氏语事呢系会俾人一种感觉，就系、是、你容易同人哋去讲一啲，例如话假设人哋经历紧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啊，或者佢哋经历紧一啲咧所谓嘅逆境咁样样咧，你会容易啲，因为你话俾佢知，其实你处于嘅可能尴尬位啊，又或者啲出丑位啊，曾几何时我或多或少都试过，反而咧会俾人哋一种感觉就是、啊，系、啊、我同你倾偈嘅时候，好似多咗一份即系嗰种 亲切感， 系啦，嗰个同步啊，大家都会明白多一啲，因为嗱，你知有啲人咧即系。远睇你都已经觉得系不能够接近嘅地方，就系、是、因为佢实在系太过完美，即系完美到一啲位就系、是。 我經歷過嘅一啲嘢，即係尤其是可能做錯過嘅嘢啊，俾人話嘅時候，即係我同你講，我都唔知道你明唔明嘅。即係好似例如話啊，你明明係高高在上嘅嚇、啊、一個人，點解突然間有啲蟻民咁樣咧喺你身邊行過，同你分享佢自己嘅苦與樂咁樣？其實講完之後，你明幾多咧？因為嗱。纵然啦，有时候所谓高高在上嗰人，其实佢未必自觉自己有高高在上嘅。咁但系点解会有呢种感觉呢？就因为平时佢讲嘢或者佢处理事情真系比较细心一啲，所以可能少一啲啊，嗱，唔一定冇，但可能少一啲即系出丑啊或者尴尬嘅事件。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呢一啲经历啊，尤其是如果你系多嘅话，即系换个角度去谂，未必系一件唔好嘅事。 系咁，同埋咧，我平时睇韩剧睇得多咧，唔知道你有冇睇到一啲常见嘅情节咧，就系喺职场。上面好容易发生，就是女角色啦，或者女同事咧，就系例如，哎呀，我原本将啲重要嘅文件，点知拎咗去碎纸机碎咗佢啊，咁样 呢一啲啊， 但系呢一下咧，通常会觉得，喺嗰啲男主角啦，或者啲配角眼中咧，又会觉得，哎，其实你都几可爱啊，咁样呢一啲，即系可能平时会做得交流人际关系好好啊，做嘢又做得好妥当啊，咁但系忽然间咧，你会有啲咁嘅小错误啊，小过失咁样咧，你又会觉得其实。咦，佢都几亲切几可爱啊，咁同埋唔知会唔会系即系人类嗰啲丑恶嘅心态咧，就系睇人出错咧最开心，唔知你有冇咁嘅感觉咧？ 嗱，等先，首先我要搞清楚一件事，因为你头先举嗰个例子咧，就系一啲剧集嘅情节，咁尤其是如果系发生喺一啲啊，即系就算唔系女主角啊，都系一啲咩，即系女配角啊，第一、第二嗰啲咧，即系望落去啊，相貌端好嘅， 系首先要相貌端好， 你先至有个本钱，就系你碎咗公司嘅一份重要文件，之后仲要懒 Q 咁样走过嚟讲，哎呀，点算？咁哇，即系嗱，你系咁嘅情况吓，有咁样嘅 quality， 跟住你侧边嗰啲所谓嘅男同事啊，先至会觉得哎呀，即系有份即系莫名其妙嘅可爱啊，即 系想出手帮你、啊。 系啦，当下系你唔会问责嘅，但系如果嗱，坦白讲，你回归现实， 如果系我唔小心将啲重要文件碎咗嘅话， 你又唔好攞自己嚟举例啦。即系有时候有啲嘢真系啊， 唔好揭自己错吧。 唔系啊，面斥不雅呢啲就 假攞嚟丢啊，真系。 即系嗱，即系真系现实入边，即系就算唔好讲话系唔一定系相貌捐好，但系如果你真系碎咗一份公司。嘅重要文件，我相信即系正路嚟讲嘅话咧，点都会嚼噶啦，系争在轻嚼定重嚼咁解嘅啫。咁嗱，至于轻嚼系重嚼咧，就有好多时候就视乎翻啦，都真系关乎到 你过往个底花唔花啦。 系啦，个 quality 啦，其实个 quality 咧，我觉得有好多嘢睇嘅，即系首先当然。其中一個就是你俾人嘅印象啦 ，impression 啦，再加上你個 presentation 啦，即係你成個人嘅外觀，跟住先至再細睇入去啊。外面睇完，即係以往頭先阿 Winnie 講嘅都係啊，你嘅即係以往嘅底花唔花啦。 係啦，如果你平時係做開呢啲錯事蠢事嘅話咧，真係唔抵幫啦。 哦，係咩？我以為已經化啦。预咗啦，咁样 咁我真系会直情俾封大信封你啦。唔系 咁嗱，所以正路嗱，如果佢个底以往一路都咁花嘅话，你俾重要嘅嘢佢做，你都有问题啦，系咪先？咁嗱，但系真系嘅，即系好多时候咧，你真系有多时候喺现实入面，如果你真系处理一啲重要嘢嘅话，你都咁唔小心嘅话，你就唔好。即係有一啲 FF 啊，即係一啲嘅舉動咧嚇、 啊 啊，就諗住哇，我唔緊要嘅，我冷 Q 咁樣講一句，哎呀，點解會咁嘅？咁樣你就諗住啲人會過到骨啊，原諒你咁樣，唔好即係發白日夢啦。嗱、啊，不過即係呢一啲咁大嘅蝦碌咧，咁當然就梗係唔係希望發生喺你身上啦。咁但係有時候有啲即係好低能嘅蝦碌，我覺得有時候發生一下都幾好笑嘅，即係有無傷大雅。即係例如舉例係啲乜嘢位咧？例如可能。你喺条街度认错人呢一啲啊？ 哦， 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 会唔会咁样而促成一段良缘啊？ 系未试过噶， 又 FF 咗啦， 系啊，好明显系未试过。鱼就有，良缘就未试过。即系举例例如话你喺条街度嗱，因为我都曾经发生过，我发现我都几多蝦碌嘢噶，系、哦、啊，即系例如话你喺条街度企喺度等人啦、啊。咁跟住后屘咧，你就望到对面有个女仔对住你笑、哦，跟住你咧 就回应又对住佢笑啦。跟住你估唔到你对佢笑嘅时候，佢竟然挥手、哦。咁跟住你忍唔住又同佢挥手啦。跟住呢个时候咧，喺你嘅后面咧就有一个陌生嘅男子行过啦， 走出嚟就拖住佢只手。 冇错啦，跟住你就好尴尬咁样咧，就扮晒啊喂，即系求其指一个咧，佢后面嘅唔知边个扮晒喂。喂，就揾你好耐啦，咁跟住 光头陈 系啦，就谂住咧就行过去就过骨就算，即系呢一啲我谂可能都有发生过喺大家身上，我就有发生过嘅，唔知你有冇试过？ 咁我觉得你系唔知系对眼有问题啊，定系其实你嘅气场特别容易即系招惹啲，或者可能系你真系充满喺个幻想入面，正令你觉得会有个陌生嘅女子对住你笑同挥手。 唔系呢个都唔系我最尴尬，我有一次嘅尴尬经历咧，甚至乎系令到我感觉到即是一个很痛的一次，转头回来讲。 吴家人跟奇乐活玩家， 好啦，今天就讲开一些出丑尴尬事啊，先讲一些即是轻轻啲无伤大雅啲，咁休息前就讲开话其中一次呢哈碌呢对我嚟讲出丑得嚟呢仲系痛嘅。嗱呢一个呢就真系关乎到而家呢点解叫大家呼吁大家千祈就唔好一路行一路睇手机呢。就因为事完呢一啲真系好似喺电影或者劇集入面出现嘅情节呢又发生过喺我身上，正正就喺广播度嘅啫。 係 咁话说有一次咁啊，因为我就即系又系行上去即系你知啦隔离台嗰边有个canteen厅食饭啦。行上去嘅过程入面喺度督手机。咁喺度督下督下嘅时候呢咁个头耷低咗嘛。就唔觉意呢。就冚到落棵树嗰度。我真系唔系讲笑。嗱嗰个无情力呢是好夸张，是痛到呢，嗱首先最惨嘅地方系咩呢，因为嗰阵时候我揸住嗰部手机呢系啱啱新买冇耐㗎。咁呢 痛哦系。 当下个痛呢就系个手机揸唔实啦，因为真系太痛啦，冚落个头嗰下。手机即刻安堂跌落地下，新机即花仲要崩埋个机。心痛 ,ok。但系心痛呢都及唔上我当下嘅皮肉之痛。真系唔系讲笑，我直头咧冚到，因为我额头咧系直接咧系嚼落去嗰棵树嗰度啊！ 哇！ 跟住咧，我当堂我 feel 到咧，我额头嗰个位置咧系即系俾嗰啲树咧树皮系嗨花都唔紧要，少少系啊损咗。咁嗱，即系呢一个皮肉之痛啦，咁都唔紧要啦。跟住再要喺隔篱咧，咁啱有几个即系男男女女嗰啲少男少女喺度小巴站等车定唔知咩事咧，望晒成个经历过程，哇！即系 有冇笑到对面马路嘅你都听到啊？ 系啊，我笑，我见到佢哋笑到腹肌都出晒嚟添啊，唔系讲笑，即系你哇！当下三重打击啊，有冇感觉到啊？系 喂，讲到撞柱呢样嘢，我又真系试过，但系发生喺我中学嘅时候咧，咁我系即系。在行去午饭时间去餐厅吃饭的期间，我其实想着见到对面巴士站有那些灯箱牌挺有兴趣，我就一路行一路拧着面望对面马路的巴士站的灯箱牌，然后走一下砰、就是有一声巨响，即我那时候戴着眼镜，我连副眼镜都撞歪了，即係好在就冇爛到啦，咁但係嗰下咧，其實喺身邊嘅同學咧係目睹住成件事嘅事發經過咧，佢笑到係喺條街度踎咗喺度咧，係笑咗差唔多兩分鐘咧，佢先可以即係有力企翻起身繼續行。咁但係嗰、那個即係我諗明白嗰種肉體嘅痛咧，但係你都會不忘咧，即係四圍望下，究竟隔離有冇人係望住呢一件事咯。 通常都會㗎啦， 即係仲有一兩個，一唔少 係啊， 咁樣噴笑咗出嚟、 啊。即係其實當下咧，嗰啲咩腎上腺素咧，首先令到你個即係啊疼痛感覺冇咁即係明顯嘅原因，係因為留意下周圍有冇人望到先。即係第一時間應該要做嘅咩咧？逃離案發現場，你盡量要遠離。如果有人群係見到呢、這個目睹呢一個嘅經過嘅話咧，你係當下。你要即刻离开嗰个人群堆，唔好俾人发现，唔好俾人感觉你又喺嗰个空间存在过。跟住你过咗之后咧，跟住后屘嗰啲其他即系周身嘅痛楚啊，或者系其他心入面嘅感觉啊，就开始慢慢系爆发出嚟。嗱，不过其实讲咗咁多，即系点解即系有时候我哋经历呢啲哈碌啊、与事丑事，有时候你真系调翻转头谂。 都唔係一件咁即係難過嘅事，甚至乎你或多或少可能會係慶幸自己有經歷過。其實即係呢一啲經歷呢，對於我哋嘅成長係有一啲嘅即係幫助。即係有時候相等於係咩呢，就好似你學行小朋友學行一樣呢，即係你點樣會行得穩呢，就係從跌係啦，即係跌撞中呢一個學習啊嘛。咁你唔跌過，你點會學識企同埋學識行咧？咁所以呢一個對我哋嚟講相當重要 嘅。其實都係，好似你即係每一次嘅錯或者出醜咧，都係累積一個經驗。即係你唔熟嗰個題目嘅時候，咁你講錯幾次，咁你就會肯下苦功咁樣去即係跑多啲書啊，或者去了解多啲啊。咁最尾其實呢一啲都係一個經驗，令到你之後咧可以喺某一方面會特別去了解啊，甚至可能以后会个人会变得厚面皮，就是因为这些当中的出丑啊、与事所累积回来都不顶啊。 所以其实我现在都有时候很鼓励我的仔的，你讲起 错多啲， 即是面皮薄。当然你不是鼓励他做错嘢啦，大佬啊。 咁你是蠢咯。 是啦，咁我想又冇人会咁做嘅，但是即是有时候你可能要他學習點樣去面對同埋同呢一個失敗並存啊！即係喺我哋嘅人生入面冇100%嘅成功噶嘛，即係點都會係經歷失敗噶啦。咁而家時候成日都係話咯，即係尤其是你做父母咧，好多時候就即係你建立個小朋友嘅自信心咧，就好容易。即係好多時候咧，你就會可能佢做啲乜嘢都好啊，喺隔離拍曬手啊，係咁即係揾一啲地方去表揚佢嘅付出努力啊咁。咁但係当佢失败嘅时候又点样算呢，因为就算佢再努力啊再付出多都好，都唔一定係会成功㗎嘛。呢一个係我哋每个人成长嘅时候都会一定嘅经历过㗎嘛。咁反而喺而家新生代入面就好似少咗一啲嘅机会，即係去学懂点样去面对失败。咁反而呢一个其实对我哋嚟讲係紧要㗎。好似而家我仔呢都有时候真係面皮薄到呢，一经历失败佢情愿唔尝试都唔要，系啊，都唔要去经历。即系佢经历过失败嗰一次之后咧，佢甚至乎系觉得，呢样嘢我唔得嘅，我以后唔再去试啦。咁但系有时候嗰一个位唔得，系唔系因为佢真系本身即系先天做唔到，系因为真系你练习唔够咧，可能系，又或者你基本上接触呢样嘢个经验又唔多咁，咁所以你咪可能唔识咯咁。咁但系我觉得只要你可能再接触多几次吓，试多几次，或者会有个唔同嘅效果。但系因为当下佢就系即系唔敢去面对呢个失败，所以就选择咗放弃，系非常之可惜嘅一件事嚟嘅。 系因为始终我哋比较习惯呢做一个好完美嘅人，咁例如你考试考100分，咁爸爸妈妈就会锡晒你，咁95分始终都系争咁啲，爸爸妈妈又会觉得好似冇咁锡你咁样，咁所以我哋好习惯做最好最完美，希望咧能够喺人哋嘅心目中留下一个好印象，会变成一个个个都好欣赏好中意你。但系其实人生入边唔系各样嘢都做得咁完美啦，同埋有时你接受到自己可能有啲不足，例如你唔明嘅，咁咪讲我唔明咯，咁。同埋当大家知道原来你都有少少呢啲缺点啊、小错误啊，或者一啲所谓嘅语事呢，反而会觉得你其实都唔系想象中咁完美，反而会同你个距离呢真系拉近咗好多啊。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吴嘉伦殷一齐。乐活玩家。 出丑咧，唔单止可能系我哋人生入边可以分享嘅一啲小趣事之外咧，原来心理效应咧都有讲到出丑呢一样嘢嘅。咁就话说咧，有个心理学家咧就做咗个实验啦，咁就播4段嘅录影片，咁就俾啲受访对象嘅。咁第一条咧就系嗰个接受主持人访问咧系一个好优秀嘅成功人士，咁佢又谈吐又得体啦，又完全冇任何错误，完全感受到佢一种自信嘅流露，一啲错误都冇嘅。咁而第二条呢就係嗰个人呢都系一啲好优秀成功人士，咁但系咧佢全身都好紧张啊，手又震啊，仲一唔小心倒泻咗杯咖啡添。咁至于第三条嗰条片呢，嗰个受访者呢就比较普通啲，咁但系咧佢都好正正常常，发挥冇乜错误，又讲到自己想讲嘅嘢啦，但系就冇乜特别咯。咁至于第四条个受访者呢，就系都系好普通嘅。 但系佢仲要错漏百出，唔止讲嘅内容咧冇乜特别之外咧，仲要倒写晒咖啡啊，个人又出晒丑，好紧张咁样。咁而最后咧，嗰个心理学家咧就访问嗰啲测验者啦，即系睇完呢四条片之后，你觉得最中意系边一个受访者，同埋最唔中意边一个受访者？咁你听完我呢四个介绍，你又最中意同最唔中意边两个咧？ 我谂啊，即系未必系用中意或者唔中意咯。如果你话最即系愿意去接近嘅话咧，我谂就似乎系第二个或者系第四个。咁当然，其实你话实际上面真系要睇埋嗰个人成个，即系无论系外表啊，到佢个言行举止，你真系要见到个 official 咧，你先至可以即系再进一步去判断佢俾你嘅印象系点咯吓。 系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测试结果入边咧，佢哋就发现咧最唔中意啊，就系、是、你头先所讲第四位，即系讲嘢又唔特别，表现又差嗰一个，反而咧最中意咧就同你头先提嘅一样啦，就系、是、第二位个人成功人士，咁但系有少少出错，因为人嗰个心理咧其实系好唔平衡，即系头先有提过咧，即系睇人出丑最开心，唔知好似我今朝即系去搭地铁嘅时候咧，发现通常我因为住嗰个就系总站啦，咁就系、是。总会等一段时间咧，嗰个地铁门先至会闩埋嘅。咁但系我见到咧，咦前面五米前面啦，有个男人咧，谂住斯斯然行过去，谂住啊应该冇咁快闩门啦。点知就会突然间响咗一声，车门即将关上，嘟嘟嘟嘟嘟。咁佢谂住向前跑嘅时候，结果就错过咗啦。咁其实我嗰下其实暗笑咗下，虽然呢一个做法比较差啲，但系其实你都同我一样，就算跑几快，你都系上唔到嗰架车，你都系等下一班啫。咁但系呢一个其实都正正反映到一个心理学嘅时候，其实大家都好中意睇人出丑啊，即系无论系呢一啲咁嘅小事啦，甚至可能系睇昂斗先生都系一样。昂斗先生其实佢一个角色塑造咧就系好多鱼事啊，好中意做埋啲错嘢啊。咁但系你睇佢做出错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暗自一种疗愈嘅效果，都会可能谂下自己有啲咩出错嘅语事啊，又或者觉得其实我都唔系太差啫咁样咯。 系，即系其实如果你讲岸斗先生啊，又或者系一啲即系喜剧咧，咁其实某程度都系嘅，即系周星驰嗰啲都系啊，佢都系攞一啲即系可能自嘲啊，即系做出嚟嘅语事啊，俾人挖苦啊，去即系营咗一个喜剧嘅效果啦。咁我覺得都呢一個係好多時候我哋嘅即係快樂啊，可能係 建 基喺 人哋痛苦身上， 人哋呢一啲嘅出丑或者蝦碌身上。不過我覺得前提係咩咧？前提係一啲無傷大雅嘅蝦碌咯。即係如果當對方可能你見到個人咧，佢即係嗰個所謂出丑位啊，又或者經歷嗰個嘅挫折位係好大嘅，其實我哋就唔會幸災樂禍得好緊要噶啦。嗱，當然呢一條線咧係每個人唔同嘅，即系哇，究竟佢点样为之系真系一个受到好大嘅伤害、好大嘅挫折咧？咁呢一个每个人因人而异，睇嗰条线系真系唔同嘅。但系普遍嚟讲，即系你话见佢追唔到车啊，又或者可能讲嘢讲错咗，开口及着你啊，跟住又或者可能系即系唔觉意又点样撞亲啊、跌亲啊，嗱都系噶。你话如果撞亲跌亲，佢系。唔系跌到伤到，基本上系即系好似咧，系啦，即系受好严重嘅伤害嘅话，其实你可能笑下都会嘅， 系， 即系我个仔有时候都系啦，佢自己突然间行下，唔知点样样转圈啊，不停喺度转360度，转五六个咁样样，即系晕倒，跟住自己跌落地下，你可能都会指住佢嚟笑，成个冬瓜咁。咁但系当如果跌到好严重，系、 哦、 哇，假设瞓咗喺地下唔喐、哦。咁你会唔会笑？你梗系唔会笑㗎，係咪先？当下你紧张都嚟唔切啦，係咪？咁所以我觉得即係呢一个就係好睇情况啦。不过我就认同阿 Winnie 讲嘅一样嘢，就好多时候真係你好多时候经历呢一啲嘅即係所谓嘅语事啊、丑事啊，係真係令到你嘅人呢係更加勇于大胆去尝试新嘅嘢嘅。即係因为你呢经历过呢一啲事情之后呢，你会同自己讲就话，再愚再衰嘅我都试过啦，我惊咩？即系去试啲新嘢咧，系咪先？即系我仲有啲咩可以损失咧？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有时候。 經歷呢一啲事咧，喺呢一方面嘅價值其實嚟得係幾珍貴嘅。 係咁，所以其實我哋以前成日話無人完美都係嘅，即係每個人都希望將自己最好嗰一面去表達出嚟，甚至例如係識朋友嘅時候咧，或者係識異性嘅時候，都會習慣咧將自己最好嗰一面咧去展現出嚟。咁但係其實太女神或者太男神的背后又会觉得有距离感。好像我记得看过一个综艺节目呢，就是访问 SHE。那个主持人呢其实对于 SHE 觉得他的感觉呢就很贴地呢，就是因为他有次跟Selena 去行山，那去爬斜坡啦。那结果呢就 Selena 呢就撥这样放了一下屁。那大家都觉得好尴尬嘅时候，又唔知好唔好去督爆佢啦。咁 Selena 佢自己又话：哎呀，系我放屁啊，哎呀唔好意思啊，哈哈咁样。咁你就会觉得，虽然即系佢系有个明星嘅光环喺度，咁但系佢会有自己呢一啲嘅生活上嘅小错处啊，或者呢一啲嘅小问题啊。咁你会反而觉得呢个人咧，会个距离感会近咗好多。亦都系我哋即系今晚即系讲咗咁多，就系、是、所谓嘅出错咧。其实即系唔需要对于出错咁尴尬或者太大包袱，即使啊，就算你真系啊成个人撞落棵树或者撞落个电灯柱，一嚟未必有人见到你啦。就算有人见到你啊，咁你咪当系一个笑料一则，俾自己记下算啦。可能当过几年，当你再提起自己人生有啲咩鱼事嘅时候，佢就系你其中一个亮点或者笑话可以同其他人分享下噶啦。 喂，同埋最重要系咩咧？最重要系头先你讲嗰啲喺个错误当中吸收教训啊！ 记住行路大眼啊！ 行路大眼，呢个真系最重要啊！ 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啦，又嚟到呢一个人生两难题嘅时候啦。 系啦，人生总会有湿滞嘅时候，即系最贴身嘅，例如买楼嘅嘢咧，都可能都会充满住两难嘅元素喺入边啊。 系我冇啊，最大难 題因为你未上楼啊嘛。 最大嘅难题就系买唔到，即系你买到其实就唔使多考虑噶啦。 咁呢个就对于你嚟讲都比较贴身噶啦。咁就因为咧就讲嗱，你结咗婚。但系冇钱买楼，咁只不过咧，你又计过条数，只要咧你未来嗰五六年咧唔出席朋友饭局，唔旅行，唔睇戏，唔买玩具，唔打机，咁你就可以储到首期上楼啦。 嗯， 但系你就要喺呢五年入边咧，简直系过住好似和尚尼姑咁嘅生活。 嗯。 如果唔系咧，就只能够一直吓，租屋住啊，过几年租约期满啊，加租之后咧，你又要搬去第二做住啦。咁你计下呢条数，你觉得你会愿唔愿意花费呢五至六年嘅时间去揾上楼嘅机会咧？ 其实我谂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好现实嘅问题。 系啊， 因为好坦白讲，我身边真系有好多好多好多嘅朋友，即系对于你呢一条问题啊，呢条咧其实都唔可以话系两难题，系一条现实难题啊！真系、哦，因为其实我身边都好多朋友都有一套嘅买楼论，咁当然就即系分两边啦。有人就会觉得就系、是、哇，为咗买楼做楼奴啊， 系 值唔值租啊？即系情愿就系话。喂，我即系嘅人生唔应该就系净系为咗供楼噶，咁、但系有一啲当然就会觉得喂，咁我买楼即系除咗系你即系一个可能人生目标之外啦，咁亦都真系实际上面保值啊，一个好嘅投资嚟噶嘛， 系有个稳定嘅居所俾屋企人啦、 啊，系啦，即系各方面啦，你衡量过，即系你知，即系尤其是我哋即系东方人咧，都系好 砖头啊， 系啊，好着重呢一样嘢，即系我哋个家，我哋条根啊，真系好紧要噶嘛，哇！即系所以咧，即系置业其实对于我身边有部分嘅朋友嚟讲系好紧要嘅。咁但系奈何就系你喺香港嘅楼价真系实在系太过癫啦。咁真系要衡量过。头先你讲嘅都真系系一个贴 身噶， 因为如果你话要储钱买首期嘅话咧，即系的确我觉得都系嘅。有部分嘅朋友咧系突然间断餐咁样样噶，即系咧，基本上你系食饭啊，遇佢唔到啊，跟住去边度啊，唔使遇佢啊，即系佢系话俾你知咧，未来嘅数年咧，佢都系要悭得就悭噶啦。咁啊，唔系净系单单买楼嘅，即系我记得咧，佢嗰时候同我讲过，首期屋企人都会帮紧啲嘅。咁、因为屋企人唔帮我，基本上系搞唔掂，即系单凭你嗰份工嗰个粮咧系搞唔掂。咁但系佢嗰时候储钱咧，甚至乎系包埋要即系结婚 哦， 结婚基金 摆酒，系啦， 影婚纱相。 咁所以当时其实对佢嚟讲，储钱储几年系一个几大决心。的确就系你头先讲啦，即系去旅行嗰啲唔使谂啦。 系 咁啊，甚至乎你平时可能出街食餐饭啫，都要计过度过嘅。 冇啊，带饭咋？ 佢又好似外不耐可以放下假，咁当然你放假出去食，你都要睇下食咩餐厅喎、 啊。 即系你唔好谂住又无啦啦去唔知边间酒店食个自助餐冇啊。 免问 系啊，免问啊呢啲，即系佢嗰时候计过，可能即系 within 唔知200蚊以内都可以耐不耐食一餐。 哦，即系一个月可以食一次出街，好少少。 因为其实佢都计得好尽嘅嗰条数。咁、当然你话其他嗰啲咩好 luxury 嘅洗费啊、买衫嗰啲咧，真系几年都冇换季，真系唔系讲。 咁系咪结婚周年唔使食餐好啊？情人节啦、周年又唔使送喎、 嗰阵时候都仲未去到结婚，你最多系拍拖周年纪念啫嘛， 系咪就可以悭翻笔啦？ 拍拖周年纪念，不过嗱，我成日都讲嘅呢个可以留翻礼拜二晚讲。我成日都讲嘅一个有心思嘅纪念日庆祝咧，唔一定系要用金钱堆砌嘅，即系嗱， 你唔系讲紧。Abby 啊 嗱呢一个我冇指名道姓，但我成日都话即係你唔好諗话哎呀要过一个好 memorable 啊，好有 係啦，好浪漫啊， 好有回忆嘅一个嘅纪念日，就一定要系大啊大挥金钱咁样去营造，系唔使嘅，你有心思嘅话对方都会感到高兴嘅。咁所以当时嘅佢呢，咁即係佢庆祝嗰啲嘅周年纪念日呢都开心嘅，但可以悭钱嘅，即係你諗下可能即係有啲人你知㗎啦，曾几何时都即系听过啲 friend 讲话，唔知坐一日巴士度个行程出嚟，唔知最后屘啊由朝头早唔知去边度睇日出，睇到唔知要睇日落咁样，即系沙滩度玩嗰啲咧。 个女朋友仲唔黑面啊？ 喂，唔系、哦，有啲真系觉得情趣。 有啲中意嘅话就 系。因为你谂下，你个女朋友同你倾得就话，我哋有结婚大计、又要诶储钱买首期，又要储钱搞婚礼，即系大抵大家都知系咩有共识去做嘅。如果喂个女朋友又要求就係话啊即係咩纪念日嘅时候你又要买啲咩名贵包包俾我买首饰嗰啲喎，咁算啦。即係嗰嚿钱你预就预咩呢，就结婚戒指靓啲囉，咁样你 satisfy 返囉，唯有系咁样㗎嘛，系咪先。 咁所以其实你最尾系揀究竟边一条路呢，你讲咗你朋友嘅例子㗎喎。 即係所以嗱，我所以呢一条问题呢，其实你问我嘅时候呢，我事前我已经諗过㗎啦。我从来都唔会因为要勉强买楼呢而去令到自己 买唔到玩具 过得好唔开心、啊。即係因为其实有时候你要諗下人生嘅意义系咩囉，我都系觉得。嗱，我唔系讲话你可以买玩具，你可以买游戏机，你可以想做乜就做乜，嗰、那个叫做开心嘅人生。但我觉得当你嘅人生系咩都唔做得嘅时候呢，就应该唔开心㗎啦。所以呢我就未至於去到啊，即係話我為咗要去買樓，跟住我就過住咧，真係一個好似被囚禁一般嘅生活。即係你每日嘅飲食啊，要受到限制啊，你做啲乜嘢去啲咩地方、啊？ 清心寡欲啊！ 咁我就覺得嗱，除非你好享受，你係好享受呢一種苦行嘅生活， 或者你會覺得呢五年之後買到嗰一層樓係值得嘅。 但係在於我嘅性格，我就覺得我唔會係咯。 係咯，我覺得你應該唔會放棄你啲玩具。 同埋仲要係我同我太太都應該唔會，佢比我更快頂唔順，我可以肯定嘅、 竟然 係 咁樣， 應該係啦，應該係比我更快頂。咁所以即係你问我嘅话呢，我会选择就係我情愿唔买楼住。即係我相信即係呢一啲嘢好随缘嘅。即係同埋我又成日都觉得虽然即係当然啦，你话哇我买楼投资如果可以做到梗係开心啦。咁但係如果你冇咁我得租楼都冇咩问题啫。 其实都系嘅，咁大家都系处于即係一个居所，尤其是当啲小朋友大过咗嘅时候，个地方就只系俾大家即係瞓觉啊，同埋即係起身返工嘅时候用嚟梳洗嘅地方啫。咁但係我都同意即係你所讲嘅究竟人生嘅价值系乜嘢呢，咁虽然叫做有层楼，但系其实你嗰五年咧系过住一个苦行般嘅生活，其实又系唔系自己想要？咁我谂每个人嘅尺都唔同啦。咁但系 你点拣咧？ 呢一个其实五年对于我嚟讲又唔算一个好长嘅日子嘅。 即系你捱得过，谂住捱。 咁咪即系用一啲好即系好。 五年嗰个系一个起步啫，你唔谂工啊？ 你諗下你之後嗰個係洗肺嚟㗎喎。 就係一個悲劇嘅開始係咪 之後嗰三年咁樣就喺度玩供樓遊戲㗎喇喎。 咁呢啲嘢咁但係磚頭你識講中國人仲要保值㗎嘛。咁你諗下你當你大過咗之後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或需要有个地方要结婚要住或者要当我哋百年归老之后让层楼嘅话咁你都叫做留低嘅都系一份心意啊嘛系咪先。 我明啦 ,Auntie, 我明白晒即系他日你百年归老嘅 都系留低一份心意啊嘛。 可以好好养老啊嘛明白晒啦好啦今日时间嚟到呢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